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论自由，言不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时间是下午的5:11，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天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有我陆宇光和林智恩。林智恩你好。 你好。 第一节的节目想谈一下有关于粉岭高尔夫球场局部用地发展的题目。其实在今个星期一，规划署就向城规会提交了文件，就建议就将这个粉岭高尔夫球场粉锦公路以东，就是以建这个公营房屋的用地呢，就暂时修订为这个未决定用途地带，就引起了外界的关注。城规会很快就会在6月12号开始呢，就会进行这个的用地发展的聆听会，就听下各界呢就对于这个发展用地的一些意见。而这个时间呢，政府就将这个的草图呢，就是将那个有关起公营房屋的用地列为呢未决定用途呢，引起外界关注，究竟是不是会有变数呢？ 是。咁我都留意到咧，即系近几日其实媒体个讨论咧都关注紧几个问题嘅，就系、是、第一咧就系、是、喺程序上面嚟讲咧，即系将呢一个嘅住宅户甲类嘅地带修订为未决定用途咧，这个做法喺程序上面咧系咪一个即系惯常嘅做法啦，还是系一个不寻常嘅做法咧？咁第二咧就系、是、喺政策上面嚟讲咧，都有一啲即系支持咧喺高球场上面建屋嘅团体咧就担心政府会唔会彻底去放弃咗呢个建屋嘅安排呢？而假如政府系唔放弃嘅，即系都会继续系决定系建屋嘅话，咁究竟今次咧呢一个嘅即系改动上面嚟讲咧，会唔会令到个建屋计划延迟啦，同埋改变嗰个建屋量咧？咁我哋就睇到咧，即系其实发展局咧都有个回应啦。咁局长嘅讲法咧就系、是、原则上咧，其实佢哋冇放弃到喺个32公顷嘅土地啦，即系粉岭高球场嘅北边咧嘅建屋计划嘅，咁但系因为咧局方都要去尊重嗰个法定嘅环评程序啦，咁所以就要再做嗰个检视啦，譬如就系去睇下嗰个发展嘅密度同埋布局啦，咁所以咧呢一刻咧就未答到咧，就究竟原定嗰12000个公营房屋单位咧个建屋量咧系咪不变嘅？咁可能呢个都系一个所谓即系当局做嘅一个期望管理啦。 嗱，讲一讲少少背景先啦。咁大家都知道咧，咁系政府系因应住咧系2018年嘅土地大辩论啦，咁啊接纳咗土地供应专责小组嘅建议咧，咁啊将会喺今年嘅9月咧就会收翻咧呢个部分嘅粉岭高尔夫球场嘅用地，讲紧32公顷。咁而当中嘅9.5公顷咧就将会用嚟咧系发展公营房屋噶。咁而咧就系呢个发展咧，咁就之前咧就经过环境评估的程序啦，上个月咧完成了环境评估报告之后咧，环保署署长咧就作出一个有条件的批核啊，咁就话咧系因应住啲环评报告的建议啦，咁就要求咧政府咧去到检视同埋修改房屋发展的详细布局设计，去尽量咧系保育翻区里面咧一个系0.4公顷嘅林地啦，亦都要咧系详细咁去作一个景观同视觉设计，尽量减少咧呢个房屋发展对于树木保育、景观同埋视觉嘅影响啊！头先你都引述咗啦，发展局局长林汉豪咧今日见记者嘅时候咧，都讲到话咧系冇系放弃到，未曾放弃咧嗰32公顷嘅发展计划，尤其是呢个北面嘅建屋计划啦。咁只系讲紧将呢段嘅地带咧就列为未决定用途咧，系因为要尊重法定嘅环评程序之下咧，要 再做檢視嘅。咁嚟緊咧，政府都有啲嘢工作係要做嘅。咁就講緊咧，係土木工程拓展署啦，就作為項目嘅倡議人咧，要去到跟進翻呢啲環評報告所附帶嘅條件啦。咁咧就將會咧喺11月底咧。就會係繼續將個草圖都仍然係列為咧呢個未決定嘅用途啦，而咧嗰個嘅草圖嘅完成修改咧，就需要大概係12个月，即係預計咧2024年年底咧，先至會再交呢個修訂嘅報告咧，就俾環保署署長考慮之後咧，先至啟動嗰個嘅後續嘅法定改劃程序啊。咁嗱，嗰個問題就係咧，嗱而家都仍然係一個未決定用途嘅地帶啦，嚇。咁啊，今日咧，林漢豪局長咧就被問到啦，啊呢個嘅原定承諾12000伙公營房屋。个建屋量会唔会不变呢？能唔能够承诺不变呢？咁佢只系话咧，系环评咧系要求当局去检视嗰个发展密度啦。客观条件话咧系未必做得到。如果话咧系今日一定承诺做得到咧，就等同唔需要理会环评程序。咁虽然咧大家都明咧系要符合翻环评嗰个条件啦，咁但系佢又讲到明真系客观条件系真系未必做得到。咁系咪代表住嗰个建屋量吓嗰个嘅发展密度？未必好似政府當時規劃咁樣樣咧嚇。 嗯，因為咧，其實如果睇翻啲數字嚟講咧，其實高球場咧興建嗰個單位數量都唔少嘅。頭先提到有12000个单位啦，咁其實嗰個計劃嚟講咧，都算係一個即係短中期嘅房屋供應啦。因為佢其實計劃咧就2029年咧就落成噶啦。咁而咧就佔長遠房屋策略咧10年目標嘅公營房屋整體供應大概3% 嘅。咁如果個計劃有變嘅話咧，咁會唔會影響我哋嗰個即係短中期嘅建屋目標咧？咁我諗呢一個咧，即係亦都係一啲支持咧建屋嘅團體嘅意見嚟嘅。 咁究竟呢一個嘅再就住啊環評報告嘅建議去到作出修訂，會唔會咧影響到發展嗰個嘅時間表咧？嗱，發展局咧喺星期一嘅呢個新聞公佈裏面咧，都講到話係難免咧係會為住嗰個規模同埋時間表咧係會帶嚟影響嘅。咁但係就話咧，政府係需要尊重同埋跟進法定環評審批嘅附帶條件，並且咧都要跟進安排咧，就向城規會提供專業實事求是嘅意見啊。咁就算咧就有關用地而家係一個未決定用途嘅地帶啦，咁但係草圖嘅說明書咧仍然表明咧係發展公營房屋嘅意向嘅咁。另一方面咧，亦都係要關注到咧，嗱，而家係未能夠決定用途啦。咁當呢件事咧拎上去城規會嚇要做一個聆聽會嘅時候，咁又會唔會帶嚟一啲審議或者係聽意見嘅一啲難度、討論嘅難度喺度咧嚇？不如都呢個時間開放俾聽眾啦。咁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1，18723111。各位聽眾點樣睇啊？呢個嘅高球場嘅部分用地發展公營房屋嘅一個前景咧，大家覺得而家即系政府嗰个嘅草图，将佢列为未决定用途，会唔会有影响咧？大家期唔期望呢个地方尽快发展成为公营房屋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咁呢个时间咧，阿林智恩嗱，我哋就请嚟一位嘉宾同我哋讨论下呢个问题啦。有前土地供应专责小组成员，亦都系一位资深嘅测量师刘振刚啊。刘振刚你好， 陆先生你好，林小姐你好。 你点样理解政府将呢个用地列为未决定用途呢？系咪代表住有啲外界担心，有啲团体担心，可能令到嗰个发展会有变数呢？ 发展有冇变数，我哋迟啲再讨论。但系咁，我谂我哋而家要尊重翻政府走出嚟讲嘅说法。嗱，咁而家你睇翻局长讲咧，就系话尊重翻嗰、那个即系环评嘅程序啦。而家亦都好清楚，个环评程序其实就向前行咗一步嘅。即係交咗個報告上去，咁而家即係呢個環保署嘅署長係亦都表達咗嗰、那個即係意向，即係出咗一個有條件嘅批准出嚟。咁而呢個有條件批准，我諗亦都睇翻個詳情，亦都係即係大家似乎係冇乜特別嘅反對聲音喺度嘅。點解？因為佢講緊嗰樣嘢，睇翻審視翻個密度，點樣去保留翻嗰、那個即係嗰啲樹林。咁呢啲嘢，我相信即係如果睇翻個即係香港社會呢啲嘢，喺其他類型嘅發展項目入面亦都係好正常嘅一啲意見嚟嘅。 咁所以我相信呢個情況就係跟住翻嗰個法定程序去做嘢啫。 都明白嘅，即係呢個係一個法定程序嘅過程啦。咁但係即係政府嚟緊啊，都有大概一年多啲嘅時間咧，去到符合咧就係環評報告所列出嚟嘅條件噶嘛。咁如果即係政府未能夠滿足相關嘅條件嘅時候，係咪代表住呢一塊土地嘅發展規劃有機會係唔再做公營房屋呢？ 我諗又唔係去到咁嚴峻嘅情況喎。因為我哋而家要睇翻就係嗰個發展密度嗰個考慮先啦，同埋另一樣嘢就係嗰、那個即係好成熟嘅一個樹林嘅情況。咁我自己有落過去即係呢個舊場嗰度睇，咁亦都參觀過即係樹林嘅。咁我諗我哋而家去集中咗喺兩個注意力度先。第一樣嘢講個佈局。咁如果我哋避開咗個樹林，或者係保存翻個樹林，因為我哋以往連一棵樹，我哋即係大樹，我都希望保留。咁而家喺一個樹林嘅情況，我哋即係盡可能可以希望保留啦。咁我相信係喺個調節到嗰個佈局，同埋可能係就住嗰、那個景觀啊，同埋個密度咧，係作嗰、那個點講啊，刪減啲一個數目啊，或者將個密度降低咧。就應該有好有機會係符合到即係嗰個條件所需嘅嘢，所以我睇唔到個條件會出現嘅情況，會話係將嗰個公屋嗰、那個用途喺咁嘅情況之下係會係攞走咗。 刘胜根都想请教一个问题咧，就系即系而家政府嘅做法就暂时喺个程序上面咧，就将个土地列为未决定用途咧。呢个系咪即系过去政府都会有一个嘅咁样嘅惯常做法，还是呢一个系一个先例嚟 嘅？我印象中啊，即系一个咁长时间喺个市场上面去观察个市场情况，我就未见过一个咁嘅情况出现嘅。因为第一样嘢就系、是。高球场呢、這个规划亦都系比较特殊啦，因为我哋特登系做咗一张图出嚟，咁然后呢张图咧就看咗线，咁而家因应个，因为佢个规模比较大，个因应个环评嗰个要求，然系走咗出嚟，咁亦都系比较特殊嘅，即系个环评嗰个即系有条件嗰个批准，咁而家就住呢样嘢去做翻，我相信系政府系应该系。經過深思熟慮先做出一個咁嘅決定，即係將佢變成一個咁嘅即係未定用途嗰個規劃。但係成件事而家仲係繼續向前行緊，我見到就係個政府嘅做法啊。 咁即係以你所理解嗰個城規嘅程序咧，即係一個未決定用途咧，咁其實有冇機會咧係真係唔再做房屋發展啦？又或者係當初所建議嘅一啲發展嘅規模係有機會係會改變嘅咧？ 嗱，我哋會睇翻咧，就係而家嗰個規劃意圖就其實已經公諸於世。由最早響佢今日專責小組做完嗰個工作之後，政府即係好迅速就已經係希望喺呢度繼續。深入嗰、那個研究啊，咁亦都嘅工作係做緊嘅，咁所以我相信嗰個規劃意圖而家係未有個變化喺度。但如果我哋實際去睇翻嗰個規劃嗰、那個密度咧，就其實真係好值得斟酌嘅。點解咧？我翻查翻我哋嘅舊資料咧，其實當日即係政府去做嗰個初步研究嘅時候，交上去俾佢工業專責小組嗰個報告咧。是讲出来呢嗰、那个初步建议呢只系起4600个单位嘅啫。咁亦都系讲緊个人口系讲緊大概13000。同后期政府向2022年挤上去最终嗰个建议去到成12000个单位呢，其实加咗呢 1.6 倍，加咗 1.6 倍。咁如果我哋用旁边一个公营房屋同埋一个居屋单位嘅屋邨嚟做比較咧，我哋呢度嘅密度咧係高咗超過一倍嘅，即係大概係如果相對於嗰個公營房屋嚟講咧，挨近一倍。另外，如果高過呢個即係私人即係居屋嗰個情況咧，係都係講緊即係一倍以上嘅。即係如果有兩個咁嘅旁邊嘅公營房屋嘅比較嚟講，我哋見到而家12000個單位係其實係一個。 密度非常高的情况，所以当时都引了很多意见是就着这个密度是表达了，所以今天我们见到为什么有个有条件那个批准入面其中的附带就是这个萬二个单位会不会真的多得滞呢，所以这里是应该要值得斟酌的。 嗯，我哋电话系18723111啦。咁各位听众，如果对于今次呢个高尔夫球场嘅部分用地发展公营房屋系嘅发展啊，有啲咩意见咧，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嘅。咁啊，刘振刚啊，其实咧呢个嘅高尔夫球部分呢个用地咧，去到发展公营房屋咧，咁其实咧就本来就预计出年就会动工啊，2029年就会落成入伙啦。咁但系而家即系环评上面咧，就系需要再符合条件要修改啊。咁亦都可能个发展规模咧，就系要因应去到调整啦。咁会唔会令到嚟紧政府嗰个计划中嘅短中期嘅房屋供应，无论喺数字啦，同埋时间表上面都会有影响咧？ 你如果純粹咁去睇，咁一定有個影響喺度啦。但係希望個影響唔係太大。點解咁講呢？如果我哋睇翻政府而家頭五年嗰、那個情況，即係由2023年去到2028年計，即係個供應量係少啲嘅，大概係10萬個單位多啲啦。咁但係後續咧就會多咗一倍以上嘅，即係有成20多萬個單位喺後五年。咁而家如果係2029咧，就應該落入咗第二。即係後五年嗰個情況，咁而家我哋睇翻香港而家嗰個實際環境，我哋嘅人口過往呢兩三年係少咗啦，咁而個公屋輪候冊嗰個時間亦都見到咧，就應該有少少縮減啦。咁所以我哋希望亦都見到而家我哋嗰個房屋需求因應個市場環境，可能係都放緩咗少少。咁再加埋呢、這個房委会亦都调节咗嗰个申请公屋嗰个门槛咧，所以我希望见到嚟紧嗰个即系压力系希望可以放缓到少少。如果我哋就算喺呢个项目入边咧，如果就算系褪迟咗或者系个单位少咗，对公营房屋嘅整体供应嘅影响都系应该比较轻微嘅。 嗯，另外咧，我都想问一下即系你意见，因为咧，其实而家有一啲即系支持建屋嘅团体咧，就好担心，其实即系政府最终就会即系唔喺高球场上面建屋啦。咁但系当时其实你都系即系土工组嘅成员嚟嘅，担唔担心咧？即系譬如对于即系譬如土工组当时嗰个方案咧，有任何改动嘅话，其实政府而家有少少骑虎难下嘅情况咧。 我想我哋如果要咁去睇呢，我哋会要睇返呢，其实当日土工组嗰、建议俾政府呢，就是值得去尽快去就住呢个项目呢作出详细嘅研究。咁作出详细研究，我哋都要平衡好多样嘢。咁究竟市民大众对呢、這个用地係举例係保留返做高尔夫球场啊，或者好似而家政府嗰个倡议就係，喂，我哋係要做返公屋。咁我相信响呢个城市规划委员会呢会再听多啲其他嘅意见响度。咁要交返由城市规划委员会去处理有关嘅决定。或者咁我哋咁提呢，就係而家可能成件事都可能会褪迟，可能要大概成一年。咁究竟呢段时间会唔会有多啲政府嘅项目响呢个北部都会区可以用到出嚟，係帮助到补翻呢个咁嘅空缺咧，咁我哋仲可以再睇睇嘅。 嗱，振刚啊，正正就系啲议员咧就提出咧，就北部都会区嗰啲嘅土地供应同埋房屋需求咧，尤其是可能部分地段增加咗地积比咧，已经可以补到嗰个短中期啦。有冇需要继续喺高尔夫球场嗰度收翻起楼啊？你又点睇？ 嗱，我谂呢个就系部分议员系其实系好关心呢件事啦。咁如果從香港整體嘅發展嚟講，即係各個我哋當日個說法啦，就係、是、各個唔同嘅選項咧，我哋都要深入研究，睇下爭取盡快爭取起多啲公營同埋私營房屋出嚟。咁但係因為我哋個報告出嘅時候咧，同、okay. 個北部都會區亦始終有個時間差，咁、所以今天可能如果喺北即係新界北部多啲供應嘅話咧，我哋有多啲空間去做選擇啦。 OK， 好，时间关系，同刘振刚倾到呢度先，多谢你啊！刘振刚就系前土工组嘅成员啦。咁我哋电话18723111，听众可以打电话嚟。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启德发展区二 B 三号地盘的公营房屋发展项目进行打桩工程期间，港铁屯马线送皇台紧急出口的其中一个监测点沉降纪录，在今个星期一达到二十毫米的预设停工指标。按既定程序，房委会应房屋局的要求，同日暂停在有关紧急出口三十米范围内的打桩工程。房屋局的独立审查组、房委会建筑团队、屋宇处和港铁公司已经派员视察有关紧急出口，确认结构安全，沉降没有影响其他周边铁路设施的结构安全。机电工程处已经检视港铁提交和铁路运作安全相关的监察纪录，确定铁路状况符合安全运作要求。独立审查组已经联同港铁要求负责那个发展项目的房委会建筑团队制定缓解措施，以及合适和不会对铁路设施造成影响的施工方法。医管局检视医疗仪器及设施保养维修事宜委员会综合早前多宗事故、员工和专家意见，认为当局建筑物设施老旧，超过一半已经落成超过三十年，加上医院服务需求持续增加，医疗仪器和设施长期维持极高使用量，所以就加强保养医疗仪器、内部员工勘察楼宇安全和引入科技等，提出23点建议，保障病人和员工安全。委员会建议医学工程人员应该按医疗仪器风险级别在场监督承办商保养维修工作，采购新医院的医疗仪器和主要保养维修合约应该由医管局总办事处集中处理，同时需要加强医疗仪器保养维修人员的培训。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宣布，当局辖下各间医院会成立医院安全委员会，加强监督医院的安全事宜，提升病人和员工的安全。日本放送协会报道，东京电力公司已经开始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水排海隧道之中注入大约6000吨海水，用作稀释即将排放的核污水。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说，日方一意孤行令人愤慨。发言人说，福岛核污水排海危害不可估量，日方至今并没有提供足够的科学和事实依据解决国际社会对排海方案的正当性、净化装置的有效性、核污水数据的可靠性等方面关切。发言人说，将核污水排海并非唯一选项，日方是没有认真研究其他处置方案，出于成本考虑决定向海洋一排了之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强调根据一般国际法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的规定，日方有义务采取一切措施避免环境污染，通知并且同可能受影响的国家充分协商。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听日下昼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傍晚6: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嘅突发事故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因为有突发事故啦，近明爱医院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系排到去狮隧桥底。另外，屯门公路有意外，去荃湾方向近丁九段暂时全线封闭噶，车龙排到去深井村。重复一次啦，就系屯门公路有意外，去荃湾方向近住丁九段系全线封闭。 车龙排到去深井村，影响到啦去屯门方向嘅快线亦都要封闭。不过去屯门方向咧就只系稍为多车。受影响嘅揸车朋友啦，请尽量改道行驶啦。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系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系排到佛光街桥底。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映月台，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车龙排到去兆辉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去到果栏。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的车龙啦，排到去安定村对开。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安法事件簿二， 今集嘉宾律政司司长林定国。 廿三条呢个都唔系一个新鲜嘅议题噶啦，呢份系我哋所谓一份欠交嘅功课，系要交嘅，要交咧，因为一个宪制上嘅责任，我哋有个责任系要履行。 国安法事件簿二，逢星期日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播出。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三叉戟，三位演技派大叔陈建斌、董勇、郭平领衔主演，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外号大棍子，勇敢仗义，威震黑白两道，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粗鲁不过经验丰富，是个勇往直前的好警察。 国剧夜场三叉戟，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当年阿爸带我哋去沙滩，遇到行雷闪电都几惊噶。而家到我哋带啲细路去玩。 虽然社会进步咗，但雷暴嘅威胁好似雷击、狂风、冰雹就一直存在。喺户外活动要注意安全，留意天文台嘅雷暴警告同有关信息，包括受影响范围。 听电台、睇电视，上天文台网页或流动应用程式《我的天文台》睇睇都得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咧，就係講緊呢個粉嶺高爾夫球場嘅部分用地咧，咁就我原本咧就計劃去到興建公營房屋啦，咁但係咧就嚟緊咧，城規會將會咧就住呢個項目嘅草圖咧就進行聆聽會啦。政府喺星期一咧向城規會提交嘅文件咧，就將用嚟發展公營房屋嘅土地咧就暫時修訂為咧未決定用途嘅地帶。咁政府解釋咧就係因為咧係要符合環評批出嚟嘅附帶條件啦，咁要符合嗰個條件咧，咁就係一個權宜之計咧，就暫時咧係將佢咧就列為一個未決定嘅用途嘅安排啊。咁究竟點樣理解呢一個問題咧？嚇，會唔會話影響到啊呢個地方發展公營房屋嘅規模同時間咧？嚇，好歡迎大家各位聽眾咧，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嚇。 嗯，咁頭先雷光提到啦，即係如果嗰個土地房屋嗰個佈局咧係要再檢視嘅話咧，其實究竟會延遲到幾耐咧？咁而家有一啲嘅，譬如環保團體咧，都有一啲估算啦，就話咧，其實大概可能會延遲到2024年咧，先提交去到環保署署長考慮啦。咁而咧最快咧，可能去到2025年嘅第四季，甚至2026年咧，這個經修訂嘅建屋項目咧，先有機會獲城規會批准。咁如果係咁嘅情況嘅話咧，原本定落嚟2029年咧嗰個落成以及 及入伙目标咧，就理论上达唔到啦，因为嗰个时间太短啦。咁所以即系究竟我哋讲紧系延迟嘅话，要延迟几耐啦？同埋有冇其他嘅即系土地又好，或者其他方法去解决咗延迟嘅问题咧？而家暂时就未有答案嘅。 嗯，其实睇翻呢一个高尔夫球部分用地做公营房屋嘅呢个计划咧，咁都可以话咧，就唔少人都认为系好多嘅争议同埋政治化啦。咁啊，因为咧就政府之前咧就系计划去兴建咧12000个公营房屋单位，预计咧可以住到咧33000几人啦。咁但系咧之后咧亦都因为有2年前啦，咁有北部都会区嘅规划嘅提出啦，咁兼且咧就亦都有唔少嘅人士咧就提出咗当地啊一啲嘅环境嘅考虑啊，以至对于譬如高尔夫球会咧就对于嚟紧呢个地方嚟紧都会有啲嘅赛事，国际赛事同埋争取咧多啲国际赛事喺度举行啊，有好多唔同嘅考虑咧，就令到咧呢个嘅发展就好多嘅争议，究竟系咪继续用呢块地嚟到起屋咧？咁同埋嗰个发展规模会唔会调整咧？个用地就算系政府收翻都好，会唔会变成即系其他嘅用途而唔系起屋咧？呢个都系引起好多嘅讨论啦。 咁另外咧，头先我哋都提到啦，即系程序上面嚟讲啦，即系政府将呢块用地修订做未决定用途咧，咁就其实咧，譬如本土研究社咧都有喺程序上面或者技术上面都提出咗一个意见啦，就话咧过往咧即系政府都好少咁样做嘅，呢个做法系不寻常啦。咁就算咧日后咧真系政府会调整个建屋规模都好啦，呢一刻究竟有冇必要去做一个咁样嘅修订呢？亦都认为咧，如果政府嘅规划意向系即系大方向都系要发展公营房屋嘅话咧，其实保留原本即系住宅甲类地带咧呢一个嘅用途，其实亦都系冇问题嘅。即系点解需要去做一个咁样嘅调整咧？咁就有一个疑问喺度。 咁但政府咧就喺星期一嘅新闻稿上面咧都有回应到咧吓，因为咧就系要跟进翻同埋研究咧就系呢个相关嘅环评报告附带嘅条件啦，要有环保署嘅审批咧先至可以完成嗰啲嘅修订啦。咁所以就话咧系今年11月底法定城规程序之前交俾行会嘅草图，如果仍然保留住呢个地方系住宅甲类吓，即系讲高密度发展嘅地带咧，政府认为咧并不合适。咁所以先至咧，将佢列为一个未决定用途一个地带啊。好啦，咁啊，不如到呢个时候请嚟另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呢一方面嘅意见啦。电话旁边有工联会会长，亦都系前土工组嘅成员黄坤啊。黄坤你好， 你好， 你又点样理解呢个所谓未决定用途嘅修订嘅一个地带咧？咁担唔担心呢个发展计划会有变啊？ 當然我就覺得呢個係即係可能係內裏都有啲幾滾啦，係嘛？即係我唔能夠用陰謀論嚟講，但係確實歷史上咧，政府用一個咁嘅方式去改變嗰個土地嘅原先嘅嗰個意圖咧，就似乎就少有啊。特別係上屆政府已經拍板嘅一個即係建屋計劃咁樣，呢屆政府可以咧，你用其他理由去拖住先或者推翻咁樣嗱。其實呢點咧係最唔好嘅喎。上屆政府再上一屆就施瓦政府嘅時候，決定發展郊野公園研究啊，即做一啲研究，到林鄭上台嘅時候咧，就全盤否定啊，即研究都唔可以。好，咁呢屆政府咧又否定嘅林鄭當時決定啦，呢、這個咧就俾市民上咧，即呢個唔係一個政治問題，其實係一個管治威信嘅問題咯。如果你咁樣一屆否定一屆咧。咁老實講，你到呢屆特首到任尾咧，我諗佢都堪住啊，嗰只 嗱咁但系黄坤咧就的确政府都有解释过咧，咁因为而家咧环评报告环保署署长审批之中咧系有附带条件嘅，咁需要咧去到修改嗰个发展嘅设计咧，去到保育翻林地啦，同埋去减少影响景观同埋保育树木啦，咁所以咧就会唔会可以预见咧，就算继续发展房屋都好啦，嗰个规模个建屋量系可能会比你哋当初想象系即少好多咧。 当年土工会的那个决定呢，就是即是其实也都有两个建议，一个就是172公顷整个球场就收回咁样，咁另一个意见呢就32公顷啦咁样。咁其实我哋中间落墨呢，其实不是中间落墨，有好大嘅一个让步，就是32公顷收回啦咁样。但是最终是决定用9公顷起公营房嘅，其实我都好想望佢实讲，即是其实一再咁去吞。咁而家咁样去讲法呢，其实就打定输数囉。 政府一方面就喂抢人才咁，喂大家地而家系政府噶嘛，唔系球会所有噶嘛，系俾球会系用住几年先啊，到而家要收回啊咁样，咁而家又再翻案，又想申请个司法复核，咁我谂呢啲太过嗱，咁我谂呢点咧，即系讲公道话咧，其实我谂都要即系考虑翻而家基层市民嘅嗰个住屋水深火热嗰个问题咯，唔可以即系一讲完又穿鬃，咁反而咧。我覺得政府本身咧要理直氣壯，堅持翻原來嘅初衷。嗱，因為你唔可以就話，即係當初係同意全盤支持土工會個決定，市民嘅嗰個意見，你係全面接收嘅咁樣。咁啊，而家你又用諸多藉口去反台，呢個有問題。咁你睇翻其實規劃署也好，或者環評署環保局長都好啦。喂，其實最終嚟講，其實特首你有權咧，就可以決定到有啲嘢，係嘛？即係當然唔係唔需要諮詢，唔係唔需要研究環保嘅問題，但我覺得呢，即係人嘅嗰居住環境嗰迫切性講咗咁多，實際上有冇落實到呢？你唔能夠因為嗰個牆裏邊就有啲即係環保嘅問題、樹木問題啊，即係一啲咁嘅昆蟲問題，咁你就否定咗如此嘅建議。你大家亦都留意啊，香港能夠打高爾夫球嘅地方呢，其中有5個計埋呢個粉嶺高爾夫球場。最大就教西洲嗰、那個即係、就是、馬會啊，即、就、係、是、負責嗰個公營嗰個球場。咁即係其實公眾必須要清楚，要話俾大家聽咧，係有啲咁嘅供應嘅，唔係等於攞咗32公頃咧，這個球場冇咗，唔係嘅。因為呢個球場172公頃，總數嚟講咧係有48個洞啊嘛，係嘛？咁其實攞咗嗰個32公頃咧，其實牽涉到只係8個洞嘅啫咁樣。咁你仲有40個洞，其實乜嘢世界賽事啊都打得啦，而且。嗰笪地咧，一個主要揀嗰個原因咧，就由於近公路。第二個原因咧，過往所謂嘅大賽事啊，呢啲咁嘅所謂呢啲9公頃嘅土地，尤其是咧，都係我哋停車嘅用途嘅啫，咁樣唔係打波嘅。嗱、咁所以我覺得咧，必須要。即係公道啲講説話，同埋討論問題咯。 今次咧，其實嗰個改動咧，即係除咗有啲人擔心嗰、那個建屋量會縮水之外咧，另一樣就係即係嗰個建屋計劃會唔會延遲咧？你自己預計咧，其實呢個改動會令到嗰個成個建屋計劃會延遲幾耐咧？同埋對個房屋供應有幾大影響？ 嗱，我相信而家政府咁樣玩法咧，即係我覺得主動權已經係政府嘅，就並不在民間。可能拖2-3年咧就慘地嘅，咁咧拖落去，甚至有啲人講喂，可唔可以同北部大都會嗰計劃合併一齊研究，或者先發展北部大都會先咁樣？嗱，老實講呢啲咧係即係比2-3年嘅時間更長嘅時間嚟咯，咁樣講。咁如果咁樣搞法嚟，咁啊即係實際原先嘅嗰建屋計劃就冇咗咯。嗱，如果咁都得嘅話咧，其實政府就有需要即係喺短期內要進一步交代啦，唔可以依然咁樣咧就蒙混過關嘅。 黄坤啊，即系虽然咧就系、是、你哋嗰时做土地供应专责小组嘅时候咧，咁的确系呢个收回高尔夫球场吓、去到起楼咧，咁系即系其中一个即系都社会叫有共识嘅一个方案啦。咁但系嗰时咧就仲未有，譬如系北部都会区呢啲嘅规划去到提出嚟啦。兼且咧就最近又有呢啲人咧就提出话啊，其实咧高尔夫球场隔篱有条村叫做丙岗村，其实都有机会可以做发展公营房屋嘅，咁呢嗰时呢啲嘅建议都未有人提出嘅，咁而家个形势会唔会系有变？咁就令到其实大家可以考虑呢啲嘅方案，而唔使一定要用高尔夫球场起楼咧。 嗱，其实呢个系美丽嘅误会啊。当年就冇嗰个所谓嘅北部都会区啊，呢、這个咁样嘅宏图未有咁样，但实际上咧，喂，政府已经系即系发展局嗰方面嚟讲，已经系规划咗咧，北部有好多嘅土地系需要收回。或者是改劃用途是作為建屋用途的，是已經有的。即是換言之，在現在那個所謂北部都會區的計劃之中，是並沒有在原來的那個即土地規劃之中呢，是增加很多土地供應的，不要搞錯了。其實不是整個北區來說都是我們起樓的，這個不要即使到那些一般市民誤了這個意思。反而就說呢，就我就贊即當年的討論呢，起碼我作為個人來說，我都提議是不是将那个高尔夫球会啊，即是那个场地来讲同整个北部的那个规划发展呢一并考虑。但政府当年呢就似乎就拖拖拉拉，也都没有积极回应我这个咁嘅提问啊，咁啊不了了之啦咁样。咁所以都不是说当年是没有讨论没有提出的。反而我觉得呢，就说既然间即是说这块土地是 當年我哋決定係比較成熟嘅，可以分割出嚟啊，一主要話起公屋嚟講係以制而微之急嘅話咧，其實應該就即係成熟嘅時候就要施行，就唔可以咧因為其他嘅發展咧，由甲方案就反對乙方案，將來乙方案咧又丙方案反對佢，嗱我諗呢啲咧咁係即係似乎就即係有欠對市民一個交代啊。 嗯，王坤亦都有一啲解读咧，就话今次即系政府呢个改动系即系向公众做一个期望管理啦。因为其实最终如果按环评嘅要求修订，有可能影响晒成个即系建屋规模或者密度嘅。你又点睇呢个讲法？ 嗱，头先我答漏咗一个啦，炳江村嘅问题咧，其实我就欢迎咧，如果系乡事组织佢哋提出有咁嘅土地可以支援将来起公营房屋嘅话，我就无限欢迎嘅。 嗯， 啊，就增加咗个供应啊，但系呢啲咧。就唔好用頭先我講嘅例子，用甲方案就反對乙方案啦。咁另外頭先你提呢個問題咧，我覺得即係你可唔可以再複述一次，究竟係我問嘅問題係乜嘢咧？ 因為咧有一啲講法咧，就話其實而家今次政府呢個改動咧，就係做一個期望管理啦。因為可能最終咧，即係按環評要求做嘅修訂咧，其實可能會影響咗嗰、那個高球場上面嗰個建屋嘅規模同密度嘅。咁所以政府有一個預先咁樣嘅做法，就令到公眾可能有一個所謂叫期望上面管理啦。你又點睇呢個講法？ 嗱，其實呢點咧，就我就亦都係最擔心嘅一個即係問題啦，即係魔鬼在細節，就並唔係將嗰個即係計劃嚟講改個名稱，就即係未定案，就等於係解決咗我嘅疑團嘅。嗱，因為始終咧就話即係如果將來搞搞下嗰九公頃都冇嘅話，或者嗰九公頃嚟講咧，實際起嘅公屋嚟嘅比原來縮嘴啊，譬如話得翻幾千個單位，亦都會引嚟。基層市民嘅指責喎，唔單止係即係原來球會嘅一啲指責，係嘛？即係我哋咁勞師動眾係嘛？即係花咁多嘅土地資源嚟講，起咁少嘅單位咁樣啊，咁啊最終咧會唔會無疾而終咧？其實我就最擔心呢樣。如果真係咁嘅話咧，我覺得如果政府要真係要進一步即係提高嗰個管治威信咧，我覺得呢個好有疑問啊。如果係咁都得嘅話，將來北部都會區嘅發展咧，咪凍個水係嘛？咁大規模嘅發展。你都能唔能夠做到呢？咁少嘅問題都解決唔到，應承嘅都唔去落實嘅話咧，咁啊，北部都會區咧，可能最終都係港字嘅。呢個都係市民最擔心嘅地方。 OK， 好，唔該曬黃坤，多謝你啊。王坤咧就系公屋联会会长咧，亦都系前土工组嘅成员啦。头先同佢讨论到咧，关于系炳江村嘅发展咧，咁其实系最近咧就有一啲嘅乡事派人士咧去提出啊。乡议局咧就系建议咧，就由政府就收翻咧喺高球场附近有一条嘅炳江村。咁其实炳江村咧都有啲荒废嘅农地嘅。咁乡议局就建议咧，政府可以喺嗰度收地啦，咁就兴建咧九栋高楼大厦，咁就可以提供到咧12,000个嘅公营房屋单位，咁就同咧就头先讲嘅粉岭高尔夫球场项目可以俾到出嚟嘅公营房屋单位个数目系相若。咁佢刘业强啦吓，乡议局主席刘业强咧，寻日就讲到话咧，就唔系话咧系要一个高球场项目嘅替代方案，不过咧就认为咧呢一笪嘅炳江块地咧吓，咁有可能咧就系比高球场项目嘅发展咧系更加快，可以提供到短中期嘅一啲房屋供应添。咁应该点样理解咧？ 系咯，不过即系发展局林汉豪局长又似乎暂时有另一个睇法啦。咁佢就话咧，即系政府就唔会将咧即系炳江村呢一个方案咧就视为一个替代方案。咁因为咧，其实炳江村一带咧系比较多一啲叫私人土地啦，咁个业权亦都比较分散，亦都冇车路，咁同埋因为其实每一块咧即系要发展嘅土地都需要做一啲评估嘅，咁所以佢就话咧，如果政府呢一刻咧要去即系对计划咧做一个取态嘅话咧，就言之尚早啦。 呢个时间，不如我哋就请嚟上水炳江村嘅村长侯添兴先生同我哋倾下吓，侯生你好。 你好啊，陆生 系。嗱，而家就有人建议啦，咁就系将炳江村嘅一啲荒废农地拎出嚟起屋啦。你赞唔赞成呢个建议啊？ 呢个梗系赞成啦，咁多年嚟都农地已经荒废咗噶啦，都冇人耕种嘅嗰度。而家时代已经过去咗噶啦，阿陆生。 可唔可以讲下其实有几多荒废农地呢？ 几多荒废农地？我谂有1,000-2,000万尺喺度，由大龙农场一路打落嚟呢个。DD91啦，到呢个鸡岭嗰度，全部都系荒废嘅，又冇人耕种噶啦，而家冇人耕种嘅，生草啊，俾羊喺度食草嘅啫。 嗯， 你得闲我带你俾我睇下都可以噶。 系吓。 而家阿刘志强大主席提议得系冇错噶，点解要整烂嗰个粉岭球场去？要嚟净系起嗰几栋屋，其他都要嚟保育，点解唔试下收下啲农地发展咧？舒缓下啲交通喺嗰边，喺粉岭嗰边出 PDU 嗰度。 嗯政府咧有个初步回应就话，即系炳岗村嗰度系好多系私人土地啦，亦都冇乜车路连接。其实嗰个可行性要研究一下，你又点睇咧？ 林小姐你好啊， 系你好。 关于嗰个收地冇车路啲嘢咧，咁以前千鹅村啊、长隆围都系冇车路噶，都系一片啲农地嚟噶。咁你咁啊，嗰度搞得几好，都系我哋释放出嚟嘅。20年前、20几年前，咁呢度收地整路容易，而家冇路。好快啫嘛，搭到全国过去啦，好近啫嘛。由风水中学嗰边啊，其他地方都可以有路入噶。 嗯，想问一下而家呢啲 好简单啊，你哋不过你哋唔去发展，唔会处理啫嘛。 系，想问一下，知唔知道而家呢啲荒废农地咧系咩人持有嘅咧？系咪好多所谓业权分散，系咪有咁嘅情况出现咧？ 有好多业权人嚟嘅，冇业炳岗村姓侯又有，姓彭又姓邓又有，有好多人都有，好多好多就。 知唔知大概有几多业权人啊？呢度 如果咁样，你哋查一查啲啦，政府就查查。以我所知就都唔知几百个啊，或者几百人啦。 嗯，咁但系 简单噶嘛？呢啲你政府收地就 OK 噶啦，发展呢个起楼俾人住，系咪？ 嗯， 但系支持噶，市民有支持，村民有支持。 但侯村长，如果在这里，即正如乡议局所建议，要起12000多个的公营房屋单位，担不担心即区内的负荷，无论交通啊或者其他配套，都未必去应付到这个这一块地的公营房屋的，会不会呢？ 如果你现在高尔夫球场那里起，那你全部逼埋在那个大头岭回旋处、鸡岭回旋处，梗是交通逼啦。如果你整成这边，呢边可以整条路去粉岭嗰边噶嘛，可以由鸡岭嗰边出噶嘛，都可以噶嘛，咁可以舒缓交通啦，系咪？都唔使经呢个粉金公路塞死晒，同埋呢个金钱路嗰边又塞死晒。 嗯，想问你而家其实炳岗有几多村民住紧噶？ 而家咁样大大话话有成两千人噶。 嗯。 侯村长啊，我听到咧，即系乡议局主席刘业强讲咧，就话其实咧，呢一个嘅发展方案咧，都系有村民系向乡议局提出嘅。系咪你哋有村民建议呢个方案嘅？ 系好多村民提议嘅，佢话点解咁多农地方面农地唔发展，偏偏要整烂个球场咧？个球场百几年历史嘅，又搞大赛，我哋由细玩到大嘅喺度，隔篱就系一个铁丝网。就係嗰啲農地嚟噶啦，咁點解你哋唔去發展？我條村又成日水浸嘅，如果你哋發展咗啲農地啊，我條村咪唔使水浸咯。 嗯，你頭先講話而家炳崗係有2000多人住緊，係咪啊？ 係啊，即係連埋啲嗰啲棚啊嗰啲人啊，即係嗰啲寮屋嗰啲啦，村啊同埋喺度住嗰啲人啦，大約有咁上下啦。 係。以你所掌握，其实即系赞成呢个建屋方案嘅村民系咪主流呢？ 我觉得佢哋会主流，会赞成咯，大部分全部， 嗯、 大部分主流赞成噶。 OK， 好啊，多谢晒。 青河村、青河村、长隆围都系我哋啲地嚟嘅。 Okay. 都 识 得收地，都 识 得发展啦，系咪啊 ？OK， 好，时间关系啊，同阿侯村长倾到呢度先，多谢你吓。侯添兴村长咧就系炳岗村嘅村长嚟噶，咁呢个部分嘅讨论咧，暂时嚟到呢度先，听听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嘅突发事故处理好，近明爱医院嘅行车线解封，消散之中嘅龙尾去到苏屋村。另外，屯门公路去荃湾方向有交通意外，丁九段全线封闭，车龙排到去近嘉龙村。咁揸车嘅朋友啦，请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出九龙啦。另外，去屯门方向嘅快线就已经解封。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 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去到近骏发花园。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时间嚟到傍晚嘅6:42，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嘅时间。林志恩啊，咁我哋刚才嘅节目咧都提到话咧，系乡议局咧就寻日就建议咧，就系由政府去到出钱收翻咧，就系粉岭高尔夫球场附近嘅有啲有个地方叫做炳岗村啦。咁炳岗村咧就有啲荒废嘅农地啊，咁就乡议局就建议咧喺嗰度可以兴建九栋嘅高楼大厦啦，可以提供到咧就系12,000+嘅公营房屋单位啊，咁就认为系一个可以系同高尔夫球场比高尔夫球场更加快可以落成嘅一个短中期房屋供应。 咁不过咧，关于即系个炳岗村嘅方案啦，咁头先我哋都提到啦，即系政府都有啲保留嘅，因为始终入边有大量嘅私人用地啦。咁而其实咧，坊间上面都有唔同意见啦，譬如本土研究社咧就提到咧，就话因为咧粉岭高球会咧以东嗰32公顷嘅土地咧，其实嗰个短期租约就8月31日会届满啦，咁政府就唔使花钱去收地。但如果乡议局个方案嘅话咧，其实就涉及大量公帑会收地，咁之后亦都要提出个规划申请啦。咁所以究竟呢一个即系乡议局个方案可唔可以做到一个短中期嘅房屋供应咧？仍然系有一个未知之数喺度嘅。 头先我哋访问咗咧炳岗村嘅村长咧，咁佢都承认咧呢啲嘅荒废农地咧个业权系好多业权人嘅，系都几分散嘅啲业权，咁所以都可以想象。如果政府是要收这些的荒废农地的话，可能的功夫啊困难都不少啦。而看回这个炳岗村的地方，其实正正就是高尔夫球场就粉锦以东，即是政府将会收回那块的用地的隔离的。其实有一条的炳岗路就由那个高尔夫球场隔离就连接住炳岗村的，都可以说是相当之接近的一个地方来的。虽然乡议局就认为这个嘅建议吓，炳岗村嘅发展方案就唔系咧就用嚟替代高尔夫球场项目，咁但系就认为咧系一个都几可以考虑嘅方案嚟嘅，咁应该点样去理解咧吓？咁呢个时间咧，林志恩啊，不如我哋就请嚟一个环保组织长春社嘅公共事务主任周凯全同我哋倾下，咁佢哋早前咧都有同事咧就去过现场嗰度考察嘅，周凯全你好。 你好，主持人。 可唔可以同我哋都形容下今次即系乡议局建议咧，就系收回炳岗村嘅一啲荒废农地啦？你哋系咪都视察过嗰啲嘅农地噶？ 系啊系啊，或者可能讲讲少少上水炳岗一个位置啦。因为其实我哋早前咧去考察嗰个位置咧，系因为政府有其他嘅一啲规划指引更改，咁所以我哋就去市场考察，就唔系因为今次乡议局提咗方案，咁所以我哋去考察嘅。不过我哋当时去到睇到咧，其实本身炳岗嗰块地咧，啱啱主持人都讲咗少少佢个地理位置啦。咁其实佢除咗邻近嗰个高尔夫球场之外咧，其实佢区入边都有几条村落，包括炳岗村啊、安普村同埋五屋村有几条村落。咁其实渔农署咧，佢哋自己嘅大农实验室咧，农场都系喺炳岗附近。咁成日，所以我哋考察嘅观察所得咧，就系炳岗嘅农业资源咧，或者佢本身嗰、那个农业嘅配置咧，都系赢咗起跑线上面，因为佢本身有足够嘅水源啦，同埋其实佢本身嘅泥土咧，我哋都考察嘅时候都发觉系几优质嘅。咁所以其实我哋会觉得嗰块地咧，本身佢系好有复耕嘅潜力，或者甚至去作为政府本身农业优先区嘅一啲 定位咁樣咯。咁所以其實我哋同埋咧，我哋都有留意到咧，今次香港提嗰個方案嗰啲農地咧，其實有部分咧應該係活躍農地嚟嘅。即係我哋無論係睇航空圖片啦，或者係我哋當日去考察啦，都有留意到咧，應該而家有一半嘅用地以上咧，都係啲活躍嘅耕地咯，係有果園啦，同埋都有啲種菜嘅人農夫喺度種緊菜咁樣。 鄉議局咧就話佢哋個方案咧，即係都有啲好處啦。譬如就話咧，嗰個可以提供到個公營房屋單位嘅數目咧，其實就同原定喺粉嶺個數目就一樣啦。咁佢亦都講到咧，就話炳江村個農地係好平坦啦，而且又唔需要搬遷古樹啊。你哋去到去視察嘅時候咧，其實係咪都有呢啲咁樣嘅即係特點？ 我哋有留意到咧，佢係即係炳江村咧，都係一啲大片啊，同埋好完整嘅農地咯。咁我哋係即係我哋嘅視覺有少少唔同啦。咁我哋就會覺得嗰個地方其實係好適合，即係一個提供一個優質農地俾真係一啲農夫佢去種翻嘢啊，或者去做一啲復耕嘅一個用地咯。系啊，咁系好优质嘅，因为啲泥土咧，我哋考察嘅时候都有睇到咧，其实佢表土咧有30-40 cm 咁深啦。咁其实对于一啲可能平时会食嘅啲菜咧，咁嗰啲其实都系已经好足够佢哋生长，或者系啲好优秀嘅一啲泥土俾佢哋去生长咯。咁所以其实我哋会觉得，其实嗰块用地如果能够做到一个用于优先区嘅话，其实可能对整个区域啦，即系上水市中心，即系可能或者系提供翻俾上水市嘅，都系一个好适合嘅选址咯，作为一个农优先区。 你头先话你哋嘅观察发现咧，即系都有一半嘅地方系一啲活跃嘅农地嚟嘅。咁即系换言之，都有大概一半嘅地方而家系闲置紧啦。能唔能够分析或者理解到点解会有仍然都有啲几大部分嘅一啲闲置农地咧？ 我谂可能呢度都有关个地权问题嘅，即系地权嘅问题啦。咁可能因为有啲地主未必愿意承，即系俾人承租去耕作都唔出奇嘅。咁但系呢一个就可能要睇翻本身个土地持有人究竟佢个意向系点样咯。咁但系我哋都见到仍然系有起码一半系都系仍然活跃耕紧咯，就唔系所讲话什么荒废嘅。 你就认为这个地方就是讲的土质啊，或者是那个地理环境啊，都是适合做一些的农业优先区啊，或者复耕的工作的。那你会建议是譬如这个地方怎样去再次发展做一个农业的用途呢？怎样去推动这个地方的农业呢？或者即种什么会比较方便呢？比较适合呢？ 其实呢我们有留意到呢，其实附近呢有个清河村嘅屋苑嘅，其實有啱啱嗰度嘅農地咧，應該係有啲附近嘅街坊咧，已經率先咁樣咧，自己去咗嗰啲地方承租一啲土地咧，去做嗰啲耕種。咁其實已經你見到有個好天然或者好自然嘅一啲可能城鄉已經有啲本身一啲互動。咁我諗如果日後真係呢一度可以做到農優先區，其實係一個幾好嘅為附近居民啦提供一個可能係即係本區菜，唔純粹係本地菜，令到佢哋真係有嗰個城鄉共融嗰、那個想像或者實現到咯。咁亦都係促進城鄉共融嘅一個途徑咯，即係本地消費者同埋本地嘅農業都可以好近嘅距離去互惠互利到咁樣。 周可全，我哋见到咧，你即系有一篇近期一篇文咧，都系关于讲呢个嘅，即系炳江村啦。咁其中一个咧，即系你去解答问题咧，就系究竟即系有地冇人耕嗰个原因系乜嘢咧？即系究竟系咪香港唔够农夫咧咁样？咁我见到你就翻查咗一啲资料咧，就关于嗰个渔护署嘅农地复耕计划，去配对耕地嘅农友咧，就而家差唔多要轮候4年。可唔可以讲下其实而家个配对情况系点样？ 其实呢佢哋嗰个复耕计划，即係以我所知呢，就係佢你如果有意复耕呢，咁你就可以即係入纸申请啦。咁咁农咁渔护署应该会搵一啲佢愿意提供农地俾人出嚟租嘅一啲地主啦，咁样咁作为一个配对嘅呢个中间人咁样啦。咁但係而家应该係个轮候时间，就係因为轮候嘅人应该比较多，咁但係可以提供嘅土地就比较少，咁所以麻麻即即麻麻个轮候时间应该去到4年多啦。咁都係透过早几年嗰啲财委会问题得返嚟嘅资讯咯。呢个 OK 好，咁同你倾到呢度先，多谢你啊，周爱全。周爱全就是长春社公共事务主任啦，咁所以林志恩都见到咧。 同一塊地嚇，丙岡村嘅一啲閒置農地啦，咁究竟嗰個嘅狀態係點樣啦？以至到佢適合做乜嘢嘅用途？究竟係復耕做農業啊，定係咧可以好似鄉議局所建議咁去起樓咧？咁都可以話即係社會上有唔同嘅聲音嚇。 係咁，頭先即係長春石都提到啦、嗯，其實如果丙岡村係能夠成為一個農業優先區嘅話咧，其實就對於附近嘅居民啊或者餐廳嚟講都係有個好處，因為有啲新鮮嘅本地農作物。咁、嗯、所以佢哋嘅建議就係城鄉共用啦。 听众如果对于呢个丙岡村嘅农地啦，或者系高尔夫球场嘅部分用地发展有咩意见，都可以打嚟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有位听众颜小姐喺度，颜小姐你好， 系你好，两位 好 主持人，嘉宾好，系啊，我想讲一讲咧，政府咧，我唔明白咧，政府系谂紧啲乜嘢？因为咧，佢嗰个高尔夫球场咧系政府地嚟噶嘛，啱唔啱啊？ 将会收翻啦吓，即系短期租约将会收翻， 系咯，都系政府地嚟噶嘛。咁佢事先咧，之前講咗話會起公屋噶嘛，係咪先？咁而家又話個環評有問題啦，又要擱置先啦。但點解佢哋政府咧，之前啲政府又係議而不決，而家李家超呢、這個特首又係議而不決。咁你而家咧，基本上咧就好多人咧都係冇，即係冇得上樓咁成啦。但我唔明白點解？讲咗话要起嘅又唔起啦，而家又话要丙岗村，我都知道丙岗村系边度，隔篱系高尔夫球场咁入口嗰度，我都见到嘅嗰度。但系点解人哋新加坡嗰、那个马场话喂，我哋而家咩啦？马场而家都冇咁多人跑马啦，我哋收咗就喺度起屋。点解人哋可以咁长远？点解我哋个特首你话要话要起多啲屋俾人哋？你讲就讲，但系又唔做嘅，点解咧？我想问一问嗰、那个高尔夫球场每一年。是世界赛啊，国际赛，系即系有几场咧 ？OK， 吓、啊、好， 系咯，有几场咧？即系即系比赛呢有几场咧？即系为咗一两场咁就咩嘅？又搁置咗啦又。 嗯，明白。 唔该，即系香港政府谂清楚啦，真系。 OK， 好多谢晒颜小姐嘅意见啦。咁啊，头先佢问到咧呢、這个高尔夫球场有啲咩嘅比赛？咁根据高尔夫球球会都讲到话咧，嚟紧十月咧球场会举行沙特阿美石油团体系列赛啦。咁而家咧呢个球会亦都系争取紧出年去到举办咧 LIV 职业巡回赛嘅分站赛，那个规模咧就将会超过香港公开赛十倍。咁所以咧就球会都希望系。社会可以考虑咧，去到保留翻个球场咧，去到巩固呢个城市之都嘅地位啦。咁至于佢头先亦都提到话咧，就系新加坡嗰个收马场嗰个嘅状况咧。咁根据有啲报道都讲到话咧，咁其实新加坡就即系收翻系啦呢个嘅马场啦，咁去到起楼啦，咁所以咧就系到比较翻咧，究竟即系香港应唔应该系再去叫做有效率或者决断啲去到收翻部分嘅高尔夫球用地。 嗯、 好，咁我哋或者讲呢个话题咧，就讲到呢度先。我哋休息翻嚟再倾。 国剧八三零《消失的孩子》 改编自贝克邦嘅小说《海葵》，赵小欧、赵小溪执导嘅家庭悬疑剧。 孩子消失的时间是7:46，这么短的时间，不可能离开走道。会不会孩子根本没有走掉？ 你什么意思啊？ 国剧八三零《消失的孩子》 6月9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我是长跑运动员谢俊贤，我自小就认识港台、香港电台。95岁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公共广播95年，联系香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6:55嘅时间，自由风呢一节嘅节目咧，林志恩想倾下咧，有关于喺日本方面咧，就系呢个嘅核废水嘅处理嘅方法啊。咁大家都仲记得咧，就系2011年咧，就系日本发生3.11大地震啦。咁当时福岛嘅核电厂咧就出现咗海啸之后嘅核事故啦。咁要注入一啲嘅水咧，去到冷却个反应炉啦，就造成咗好多嘅污染水吓，一啲核废水啦。 咁之前咧就係、是、日本啦方面咧，亦都係講到話咧，預計喺今年嘅春夏天嘅時間咧，咁就會咧係排放呢啲嘅廢水嘅。咁而咧就係、是、早前啦，根據日本嘅傳媒報道咧，東京電力公司咧就喺今個禮拜咧就開始向呢個福島第一核電廠咧就係、是、注入一啲嘅海水喺佢嘅核污染水嘅排海隧道裏面咧就注入海水。咁就講到話咧喺尋日嘅時間咧已經係向呢個嘅排海隧道咧就注入咗大約係6000吨嘅海水。咁其實咧就大家都關注啦，咁即係話咧嚟緊好快咧可能就會將呢啲嘅核廢水經稀釋咧就排放翻落海裏邊啦。咁就好多人咧就係、是、無論係日本當地啦，以至到其實鄰近嘅地區內地啊、香港啊，都關注到咧呢啲嘅排放咧會唔會影響到一啲食物嘅安全？ 係啊，因為頭先呂光提到咧，本身即係關於個福島第一核電廠其實去排放嗰啲稀釋咗嘅核廢水咧，本身我哋都唔係好知道確切嘅時間嘅。咁日本嘅方面宣布就係即係春天或者夏天左右嘅時間會排放入海啦。咁但係去到其實前幾日嘅消息咧，就見到即係嗰個東京電力公司就已經將海水注入咗個排放管道咧。咁就似乎就係近日都會發生嘅事嚟啊。因為其實佢成個排放核廢水嗰個運送機制咧，就係、是、會先咧將個排放管道咧內部注滿海水啦，咁然後就再將陸地灌入嘅稀釋核廢水咧，就會送往離岸嘅排放口嘅。咁我哋即係香港嘅角度嘅影響，當然除咗嗰個海洋生態之外啦，頭先就係盧宇光提到個食物安全啦。咁睇翻咧，其實我哋究竟有幾多食物咧係從日本進口咧？就其實咧上年嘅數字咧，睇翻立法會文件咧，就日本主要進口嘅食物咧，就佔我哋香港整體食物供應大概2%啦。比較多嘅係水產同埋蛋類嘅食物。咁而我哋其實咧都有一啲機制去睇佢哋嗰個即係輻射量嘅。咁就2022年間咧如果睇翻咧即係食環署食物安全中心嘅數字咧就。總共有6批水產啦，就從千葉同埋茨城縣咧就進口本港。咁佢個機制咧就係日本當局咧就要有一個出口嘅時候有個輻射證明書啦。咁而我哋入口嘅時候咧，香港嘅當局亦都會做一個輻射嘅測試結果嘅。咁但係上年咧嚟講咧，就結果就全部都係滿意嘅。 究竟應該點樣理解呢個嘅稀釋？以至到排水嘅一个动作咧，会唔会真系咧系对于食物安全有影响咧？即都有唔少嘅食物会出口嚟香港啦，会唔会有问题咧？呢个时间不如都请嚟一位专家同我哋倾下啊嘛。咁啊，电话旁边咧有香港核学会嘅主席陆炳林博士啊，陆博士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 首先想请教咧，就你嘅理解咧，其实呢个稀释同排水嘅工作系点样做法嘅咧？日本方面。 哦，咁咧，佢主要咧就係、是、咧透過一個系統叫做ALPS， 一個叫做咧先進液體處理系統，咁咧就將大概咧係有62种嘅有放射性嘅物質咧就分隔出嚟，咁咧然後咧就剩翻落嚟咧就係、是、我哋所謂嘅川水啦，因為川水咧基本上同水一樣咧就基本上係好難即係分解出嚟嘅，咁佢就會將嗰個川水同埋即係經過處理過嘅水咧就係、是、透過一個嘅海底嘅管道咧就係、是、排出去，即係海大概我諗幾百米以外啦，咁就等啲水流就將嗰啲即係處理過嘅水咧就再稀釋，咁佢放之前咧佢會有一個嘅水缸，咁咧就將即係處理過嘅水再加埋出面嘅水，咁將佢稀釋咗，然後咧就透過呢一個管道咧就再將佢即係排出去嗰、那個即係海出遠少少嘅。 係嗱，陸博士就嚟聽一節新聞啊，不如新聞之後再同你傾多陣啦。转头再倾，多谢你先。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自由風，自由風就討論緊咧，日本方面咧講緊就會係今個禮拜開始咧，就係、是、為呢個嘅東京電力廠嚇，即福島第一核電廠咧，就係、是、注入海水啦。咁其實就係進行緊咧一個嘅去除核 核元素啦，兼且就系稀释嘅程序啦。咁最终咧就预计会喺夏天咧就将呢啲核废水咧就稀释咗、处理咗嘅核废水咧就排落海嘅。咁但系就引起咗邻近嘅地区嘅关注啊，究竟会唔会影响到食物安全呢？林志恩啊，我哋新闻之前咧就同紧香港核学会主席陆炳林博士倾紧嘅，再请翻陆博士出嚟先。你好。 好， 系头先你都提到咧，其实日本方面就用紧一个所谓 ALPS 去处理嗰啲嘅核废水啦。咁我见有啲人中文就译做咧多核素去除仪器啊，咁就可以咧就系去除咗除咗一种物质叫氚以外嘅，即系大部分嘅一啲放射物质咧都可以咧系去除呢经过呢个 ALPS 去到去除噶。咁而咧个氚咧就会靠咧稀释咧去到减低咧嗰个对人体啊或者对生态嘅影响。可唔可以讲下点解 ALPS 唔能够处理氚嘅咧？ 因为咧氚咧其实就系即系氢嘅一个同位素嚟嘅。咁基本上佢同呢个呢个氧气结成咗变咗系水咧。就變咗氚水咧，基本上同水嘅物質即係同嗰個即係化學或者係佢嗰個物理嗰、那個結構啊，或者物理嗰、那個表現咧，都係完全差唔多係一樣嘅，除咗有放射性之外，所以咧係好難咧用一個簡單嘅方法咧，將氚咧就係氚水攞出嚟嘅。 嗯，明白。咁譬如 ALPS 去到去除嗰啲嘅核元素咧，咁佢其实啲核元素究竟系会点样嘅？即系佢会系停留喺嗰个嘅去除仪器嗰度啊，定系可能都有机会系入翻去个自然环境度噶？ 嗱，咁上一次我哋去三月中嘅时候去一个参观啦，或者系一个交流啦，咁我哋睇到佢哋嗰个ALPS 嗰个系统咧，咁佢哋咧就即系其实系有一啲嘅我哋所谓嘅filter 啦，吓一啲隔，你当佢一啲嘅隔滤水网咁啦，咁或者滤水物质，佢将嗰啲不同嘅放射性物质咧就系吸咗佢嘅。咁嗰啲filter 咧入面嗰、那個即係個濾芯咧拎出嚟咧，其實個放射性係都好高嘅，因為我哋一齊參觀佢嘅時候咧，咁佢一拎嗰、那個嗰、那個個濾芯出嚟嘅時候咧，咁我哋嗰、那個帶住嗰、那個嗰、那個放射性嗰個毒素個標咧都係響嘅，咁係高嘅。咁呢啲咧，我理解咧，佢哋就將會咧，就係、是、做一個深，即係喺埋喺一啲即係深層嘅嘅岩石嘅裏面咧，作為呢、這個長期儲存咁啦嚇。咁應該咧就好大機會咧，就喺翻即係福島核電站嘅裏面嘅，應該如冇即係聽佢哋講下。 嗯，陆博士都想问一下咧，即系因为而家日本当局嗰个排水计划其实都系会持续一段时间嘅，咁有啲人都关注啦，就系譬如日本当局有冇办法确保到你头先所提嘅，即系成个净化嗰个装置、成个机制系可以长期有效运作咧？即系呢样嘢，佢哋有冇任何计划喺背后？ 嗱，我哋参观嘅时候，我哋都有提出过一啲嘅问题嘅，因为咧。佢嗰個氚唔係即係嗰個 ALPS 咧，佢可以咧就係、是、過濾咧，就係咧六十二種不同嘅放射性元素。咁但係咧喺佢嗰個監察嘅裏面咧，佢淨係咧監察七種。咁我哋都有咁包括啊 C134 啊、C137 啊、C90 啊，即係呢啲同埋咧.129啊，咁即係大概即係係監察七種。咁我哋都即係。即係團友，我哋一齊成團人咧，都會問佢點解淨係監察七種咧？咁佢哋話根據佢哋嘅實驗咧，其他比較少。咁但係我哋都即係都有發表，即係都對佢哋都講咗啲意見。即係如果你真係要最好就真係唔好放啊啲水。如果真係放嘅時候咧，咁其實咧就唔單止嗰七種啊，應該嗰62種咧都應該起碼初頭嘅時候咧都要作出一個監察嘅，就唔好咧就係、是、咧。即係掉以輕心啦，因為你始終你喺實驗室裏面做嘅，同你真係咧大量咁樣放出去嘅時候，係基本上係即係兩回事嚟嘅。咁所以我哋都表示咗我哋嗰、那個有啲嘅關注啦。咁覺得即係淨係測試七種，可能起碼喺初頭即係釋放呢啲水出嚟嘅時候咧，就我哋都有啲擔心嘅，因為咧其實氚我哋就未必最擔心，反而咧就係嗰62種咧嘅放射性物質咧，就係、是、更加我哋更加關注，因為嗰啲嘅毒素係遠比氚係為高嘅。 喺呢方面咧，即系国际原子能机构，以你所知，有冇一个去到监察嘅角色喺度咧？ 有个IAEA 啦，国际原子能机构嘅有监察嘅。咁但系我哋而家都仲等紧佢嗰个即系嗰个报告啊，究竟佢哋而家究竟系点样咧？嗰、那个有啲数据啊，我哋都未知。咁所以我哋都唔知道究竟即系佢哋而家即系日本嗰方面而家系咪真系所做嘅一切都系已经系符合晒嗰、那个即系国际嘅标准啦，或者系 IAEA 嘅一个标准啦咁样啦吓。咁当然即系。我想從呢個市民的角度咁啊，梗係個最好佢唔好放嘅，即係啲水草唔好放出嚟最好啦。咁最好就喺用多啲水缸處理佢啦，咁樣。咁但係始終咁日本政府嘅決定，咁個海係佢嘅，咁我哋又都即係唯有尊重啦，咁樣嚇。 博士，我諗聽眾都會關心一點咧，就係即係排放咗之後咧，其實究竟我哋有冇一段時間係需要收緊，譬如對來自福島或者佢附近嘅一啲縣嘅一啲水產品嘅入口管制，去保障即係一啲食品安全或者維持市民嘅信心咧？喺呢方面你會唔會有啲建議或者睇法？ 嗱，我知道日本咧本身嗰個農林水產省咧，佢就做咗好多嘢噶啦。咁咧佢就將即係由個魚市，即係啲魚獲咧一上到魚市場咧，咁魚市場自己本身又做咗一個測試嘅，先做一個即係初步測試，咁然後咧再送去呢一個農林水產省嘅一啲實驗室再做一啲嘅測試，咁咧然後咧國家嗰度又做啲即係再揾咗個獨立嘅機構又去做啲測試嘅。咁即係我都見到日本本身都係即係起碼福島嘅縣政府咧，都係盡咗好大嘅努力咧，去即係保護呢個食物安全啦，同埋咧保護佢哋嘅聲譽啦。咁但係咧即係初真係放一啲，即係當佢真係放一啲水出嚟嘅時候咧，其實確保安全咧，其實咧我哋就應該都要作更多嘅監察，或者市民應該暫時咧，我自己覺得暫時就睇定啲先至即係入福島嗰啲魚類啦咁樣。咁但係咧，我哋交流嘅時候咧，我哋即係嗰、那個。即係佢哋講翻啦，咁佢哋大部分嘅魚咧，其實咧都係冇事嘅，係揾唔到有輻射嘅，只有兩種魚咧，佢哋咧係偶有咧係會揾到嘅，一種咧叫做 Crusoe， 咁咧我查翻字典咧，咁就應該叫做黑君。即係一個魚字邊一個君子嘅君啊，咁呢只魚咧就佢話咧佢嗰個生命咧就即係佢比較長命啊，所以咧好容易吸收比較大量嘅輻射。咁另外一隻咧就係喺河口嘅鱸魚啊。咁啲鱸魚咧，因為喺即係喺鹹淡水嗰度咧，咁佢哋亦都會有機會咧，就係、是、會吸收到一啲輻射。咁除咗嗰兩隻魚之外咧，佢哋都話暫時都唔係揾到，即係都唔係容易揾到一啲帶有放射即係超放射性嘅一啲嘅魚類啦咁樣。咁當然而家都仲要即係睇下，如果佢釋放咗之後咧，會唔會即係影響到嗰、那個？魚類食品嘅安全啦，咁所以就可能都係即係要睇定啲先至好真係買。不過我好似覺得，我好似記得，好似香港政府係暫時都好似唔准福島嘅魚產品運嚟香港嘅，好似係咪啊？ 而家我睇翻政府資料係而家係可以嘅，不過要提供輻射證明書啦嚇，咁同埋咧係要有輻射證明書，要有出口商嘅證明書。咁而食安中心咧，亦都會做一個抽樣檢查。 係啊，咁我諗開頭嘅時候，我諗大家即係可以忍一忍口先啦，睇定啲先啦。 Okay. 我自己覺得。 OK， 好啊。咁時間關係，同陸博士傾到呢度先，多謝你啊。刚才接受访问嘅咧就系香港核学会嘅主席陆炳林博士啊。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再倾。 身处喺瞬息万变嘅世界形势之中，大家需要认清变化，把握机会。全新节目《大变局新机遇》，有丰富管理咨询经验嘅谢祖慈，每集会请嚟嘉宾深入讨论。 呢个节目所涵盖嘅范围将会包括新嘅市场、新嘅技术、新嘅思想同埋创意，希望能够为香港人，特别系年轻嘅一代，介绍新嘅机会同埋新嘅思维方式。 大变局新机遇，六月十八号起，逢星期日下午4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晚上7:20啊，自由风，自由风又想倾下咧关于人才短缺嘅问题啦。林智恩啊，香港总商会咧就系寻日发表咗早前进行嘅人才短缺调查啊，咁就结果发现咧接近四分之三嘅受访企业咧，咁就话系持续受到人才短缺嘅问题困扰，兼且咧亦都有61%嘅受访公司认为咧呢个情况咧已经持续咗1-3年咁耐啦。 嗯，系啊，咁所以呢度都关注一点咧，就系究竟我哋所讲紧嘅移民嘅问题咧，其实嗰个人才流失问题，究竟而家系叫做见咗顶尾嘅咧，之后仲会唔会继续持续落去咧？嗱，因为嗰个人才外流现象咧，其实我哋讲紧2019年至2022年咧，已经系减少咗210,000劳动人口啦。咁单单喺上年嚟讲咧，其实已经流失咗94,000人噶啦。 嗯，咁其实今次总商会嘅调查咧，都有问到啲受访企业咧，究竟呢啲员工啊，吓即系离职啊嘅原因系乜嘢？其实最高嘅最多人答嘅原因咧，就系嗰啲员工咧系寻求更高嘅薪酬，其次咧就先至系移民嘅咁。咁而咧就系而家啲公司系做紧啲乜嘢去到面对人才流失呢个问题咧？咁有83%嘅受访企业咧都会选择提供更加好嘅薪酬待遇。究竟又是可不可以留住啲员工呢？嗱，呢个时间不如都请嚟一啲人力资源管理嘅人士同我哋倾下啦。电话旁边有香港人力资源管理学会会长孔于仁啊，孔生你好， 系两位主持好， 系点样睇今次总商会嘅呢个调查咧？讲紧即系7-4%嘅受访企业都话有人才短缺嘅问题，系咪都系你自己理解嘅一个现象呢？ 嗯，其實我哋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咧，我哋喺4月份咧，即係差唔多同時間，我哋都做咗同一樣嘅調查啦。咁我哋發覺我哋嘅調查結果咯，都有啲異同喺度嘅。咁但係針對住請日困難嘅話咧，其實我哋喺個受訪機構裏邊咧，我哋有85%咧係講請人係非常困難嘅，同埋即係大家都覺得預期未來一年嘅人才流失率咧，係會繼續提升嘅。 嗯， 所以 今次 人才都真系短缺嘅。 系，咁你总商会嘅调查都发现咧，最缺人咧就系所谓初级管理嘅职位啊，吓，即系讲紧咧就系年薪咧就系介乎20,000至50,000之间嘅员工，嗰个流失就最犀利啊。点样理解呢啲员工嘅流失呢？ 嗱，其实咧就我哋都睇翻啦，即系去年啦，我哋10月份咧都有个叫做大离职潮嘅调查啦。咁我哋發覺其實我哋分咗兩批嘅人才去睇啦，一啲就係即係學你話齋，即係初級嘅員工啦，一啲就係即係 senior 啲嘅高級嘅員工啦。咁但係其實就我哋會睇到因為人才短缺啦嘛，咁你唔夠人做嘢，咁就變咗就你搶人，人搶你，咁就好似即係個 musical chair 咁，即係變咗一個。輪住去有一個空缺嘅出現啦，咁但係講即係離職或者移民嘅時候咧，我哋又睇到咧，初級嘅員工個離職，即係話離職嘅原因因為移民嘅咧，喺數據裏邊咧又唔係太多嘅，反而真係啲中高層嘅一啲咧，嚇佢哋嘅離職率咧，因為移民嘅原因咧比較多啲。咁我哋睇翻一啲數據咧，即係其實其實過去都差唔多有290,000嘅人咧就離開咗香港啦。咁如果特別係睇25至44歲嘅咧，其實即係嗰個呢一個年齡層啊，這個人力裏面咧，我哋係冇咗差唔多係1.76 million。咁所以其實呢個先係我哋覺得比較關注嘅地方。 你头先提到咧，就话其实即系嗰个人才嘅流失系会更加严重啦。即系我可唔可以理解就系话，其实而家嚟讲都仲系未去到高峰期嘅，即系话去到跟住仲会有继续人才流失嘅状况。即系呢个系第一个想问问题啦。第二个咧就系因为咧，如果总商会嘅数据咧，佢提到咧员工离职嘅三大原因咧，其实除咗嗰个薪酬同埋移民之外咧，都有50%人系答寻求工作同生活平衡。咁呢一点我谂可能喺企业角度嚟讲系都有得改善嘅。你会唔会有一啲建议可以俾到唔同嘅企業咧 ？OK， 先回答你第一個問題啦，就關於嗰個移民潮，即係係咪已經到頂咧？其實我哋都會睇到移民潮，其實已經開始有啲緩和嘅跡象嘅。 嗯，係 啦，咁即係 至於係咪到頂呢，咁我就覺得應該都差唔多到頂嘅啫。因為緩和跡象呢，其實即係可能要走嘅就已經走咗啦。咁或者係即係有啲會即係觀望態度啦，又或者即係就住啊疑因問，可能有種種嘅因素啊，或者一啲消息啊，都覺得啊，佢哋會反思，咁即係我覺得係緩和咗嘅。 嗯， 今次嘅調查都發現咧，其實好多企業咧，即係講緊成五成二嘅企業咧，去回應都話咧，係政府之前嘅輸入人才計劃嘅涵蓋嘅工種咧，未能夠切合佢哋嘅需要啦。咁隨住5月16號咧，政府就擴大人才清單啊。咁你覺得輸入人才嘅一啲人數啊，或者係符合企業嘅需要要求啊，係咪會有所改善呢？ 其實我哋學會咧都有就住我哋嘅會員啦，做一啲人才清單，即係嘅輸入人才嘅計劃嘅，無論係行業啦或者係工種咧，做過調查嘅。咁我哋自己都比對過咧，即係從人才清單裏面咧，即係我九大嘅類別啦，五十一種人才啦，咁同我哋都有好多類似嘅。咁唯獨是咧，我哋睇到我哋會員交翻嚟嘅數據咧，或者佢哋訴求咧，喺hospitality 咧或者 retail 咧，其實咧佢哋嘅需求都好大，而佢哋要求嘅咧，亦都係比較即係初階啊，或者係比較前線少少嘅工種嘅。咁呢啲就係正正係人才清單上面冇涵蓋嘅人才，或者我哋叫人力咯。咁所以我覺得佢可能係大範圍去包咗嘅。但是我哋最需要嘅勞動力，可能喺呢一個階層裏面咧，佢哋係未照顧到。咁所以其實我哋學會亦都一直呼籲咧，就希望政府可以有即係持續咁同我哋即係業界啊，或者係我哋啲機構咧，專業機構咧，去保持溝通啦，去更新呢個人才清單，就要配合翻香港嘅勞動人力嘅轉變。而再修订呢个清单啦，咁比较符合我哋嘅需要咯。 讲开抢人才嘅问题咧，我都听过个讲法咧，就话其实即系譬如当一个地方佢留唔住本地人才，其实都会影响到即系我哋去吸引海外人才嘅成效嘅。你自己又点睇呢种讲法？即系其实两个问题系咪有关系咧？ 我相信有一个相互嘅影响嘅。咁但係又完全係即係一個援引嘅關係嘅，因為有人選擇辭官歸故里，就有人留夜講科。咁我都覺得即係有人離開香港，可能有好多原因，但係亦都即係香港係一個好便捷嘅城市啦。咁亦都即係背靠中國啦。咁其實係一個最大嘅即係經濟體，或者係勞動市場，或者係嗰個 market 啦。咁所以亦都有人會睇中咗，即係呢一個係一個發揮嘅機會啦。咁所以唔衝突嚇，咁我又覺得又未必係援引，因為有人唔鍾意香港，所以就要走，而影響到有人唔肯嚟香港。我覺得唔衝突嘅。 最後都想問一下咧，就係即係尋日咧，政府都係提出咗咧公務員加薪嗰個建議啦，講緊高級公務員加薪2.87%啦，中低層公務員咧就建議加薪4.65%啊。你點樣睇呢個嘅政府建議咧？對於私人市場有冇影響？ 其實我哋都有睇翻個數據咧，因為我哋人力資源管理學會啦，每一年咧都會做一個薪酬趨勢調查。咁我哋會睇翻咧，即係喺我哋嘅第一季嘅數據嚟講咧，一般職位咧，我哋個加薪幅度嘅數據係3.3%啦，而高層嘅職位咧加薪係3.7%啦。咁如果對比公務員嚟講，我覺得個加薪咧，即係都係屬於一個溫和啦。咁亦都唔覺得會對私人企業有一個好大嘅即係衝擊啦，咁畢竟即係其實政府過去幾年都有動薪嘅現象啦，咁而廚房嘅呢份工都唔容易做嘅。 OK， 好，時間關係，同孔於人傾到呢度先，多謝你啊。孔於人係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嘅會長嚟嘅，轉頭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李宝玲报道新闻。 政府为了加强打击违规使用两元乘车优惠，运输署将会在今个月内联同各公共交通营办商展开全港执法行动。港铁表示，今个月25日起，逃票和违规使用优惠的附加费重贴倍增至1000元，轻铁和港铁巴士就加到370元。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如果乘客被发现违规使用两元优惠，有关个案会转介警方跟进和调查。另外，为了减少长车短搭情况，政府会向长者加强宣传，善用短途路线，并协助了解双向分段收费的操作，以确保公帑用得其所。啟德發展區2B3號地盤的公營房屋發展項目進行打桩工程期間，港鐵屯馬線送往台緊急出口的其中一個監測點沉降紀錄在今個星期一達到20毫米的預設停工指標。按既定程序，房委會應房屋局的要求，同日暫停在有關緊急出口30米範圍內的打桩工程。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说，港铁和机电署已经检视相关数据，确保铁路运作安全，未来亦会继续审视。他又说，在地盘复工之前，相关部门包括房委会、屋宇署、机电署和港铁会确保地盘实施适当缓解措施，令铁路运作安全。医管局公布检视医疗仪器及设施的保养维修事宜委员会报告，指出局方的建筑物设施老旧和使用量极高，建议医院应该扩大医学工程人员编制，和由内部员工负责楼宇状况勘测等。医管局表示会积极跟进各项建议，并会对不达标的承办商启动法律程序追究责任。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宣布，当局下各间医院会成立医院安全委员会，加强监测医院的安全事宜，提升病人和员工的安全。警方拘捕一名28岁男子，涉嫌同九宗猜猜我是谁案件有关。案中受害人大部分是长者，涉及损失金额总共97万。消息指，被捕男子是离岛区前区议员黄俊阳。警方话，其中一名受害婆婆住在观塘翠屏村，她上个月30日报案，表示早前接到不明来电，声称她个仔因为犯刑事案被捕，需要30万保释金。受害人其后将30万现金交俾一名上门嘅男子，佢事后联络家人揭发事件。到今个月5日，一名男子到将军澳警署表示有罪案消息提供。警方调查后，相信呢名男子系向案中婆婆收钱嘅诈骗集团成员，随即将佢拘捕。警方说，犯罪集团在网上社交平台刊登招聘广告，以日薪1000至1500元请人上门向受害人收钱。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明天下午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半南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日的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只系去到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车龙排到去演艺学院对开。西行过海啦，大致上系畅顺噶，不过转上去坚拿道天桥嘅龙尾就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在跑马地马场，因为有夜马赛事啦，黄泥涌道南行线去跑马地、摩利神山道去跑马地，同埋海底隧道去皇后大道东同埋跑马地方向，分别都系有临时改道安排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碧街。 路面情况主要在九龙方面，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御港湾车多繁忙，车龙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的车龙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另外，受较早时屯门公路的意外影响，青山公路深井段出九龙方向仍然有车龙的，去到浪翠园二期。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啦，油麻地上海街有凌晨工程，由凌晨的1点半至到清晨的6点钟，上海街介乎金粟街至到街市街的一段会临时封闭。另外，屯门赤立角隧道会有凌晨工程，由凌晨的12点至到清晨的6点钟，屯赤隧道去屯门方向的管道将会临时封闭，去大屿山方向的管道会改为单管双程行车。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安法事件簿二， 今集嘉宾律政司司长林定国。 法庭的判我们不断强调，就是我们怎样去解释，怎样去运用国安法的时候，是要追求这个国安法本身作为一个内地的全国性法律，同埋普通法两者怎样兼容的情况用好这个法律。 国安法事件簿二，逢星期日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31播出。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三叉戟，三位演技派大叔陈建斌、董勇、郝平领衔主演，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外号大棍子，勇敢仗义，威震黑白两道，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粗鲁不过经验丰富，是个勇往直前的好警察。 国剧夜场三叉戟，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政府公布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政务司司长和副司长将亲自领导和统筹地区治理，不同经验和专业又熟悉地区事务的人士可以循各种途径晋身区议会，区议会聚焦地区事务，收集和反映民意，为市民提供贴心服务，致力建设美好社区。完善地区治理，建设社区帮到你。 关心、 聆听、 倾诉、 沟通， 不幸事件的发生可能令你感到不安， 多啲留意自己的情绪，多啲关心身边的人。 面对不安、惊恐、失眠等情况，记得找人倾诉，寻求协助。 记住，你并不孤单。香港电台与你并肩同行。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林志恩喺度啦。咁啊，林志恩，我哋刚才咧就系讲咗香港中商会咧就系发布咗一个早前进行嘅人才短缺调查啦。咁就发现咧有74%嘅受访公司咧就话系面对紧人才短缺嘅问题啊。咁而且咧就讲紧最缺人嘅一个职位咧，职级咧就系讲紧初级管理嘅职位啦。咁各位听众，唔知道大家所身处嘅工作嘅机构啊、公司啊，有冇面对住呢个人才短缺嘅问题呢？大家缺人嘅情况又系点呢？希望点样可以去解决呢个人才短缺问题呢？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噶。咁啊，林志恩啊，呢个时间我哋又转一转话题啊吓。咁啊，听众咧如果想讲人才短缺，可以继续打嚟噶。不过呢个时间我哋都转一转另一个话题先。咁就系讲紧咧嗱，劳工处咧上个月15号咧就推出咗一个预防工作时中暑嘅指引啦。咁呢个指引咧其实都配合住咧一个三级制嘅工作暑热警告啊，咁就分做咧黄色、红色、黑色。咁喺呢啲嘅唔同种类嘅暑热警告之下咧，咁啊雇主要根据住员工嘅一啲劳动状况吓，即系讲紧譬如轻劳动、重劳动、极重劳动等等咧， 就要安排啲員工咧去到休息嘅時間啦。嗱，舉個例子啦，即係譬如其實而家都發過幾次嘅呢個黃色嘅工作暑熱警告啦。咁呢個情況之下咧，譬如話係一啲嘅重勞動，譬如係搬運啊、釘板啊，每工作30分鐘咧就要休息30分鐘。如果係極重勞動，例如係扎鐵、搭棚工人咧，每工作15分鐘就要休息45分鐘嘅。咁當然啦，如果僱主有其他嘅一啲補償嘅安排咧，咁就可以減少翻啲休息嘅時間。咁個原理咧就係希望咧係僱主可以提供多啲叫做消暑嘅設施啦，或者係安排一啲適當嘅休息時間啦。都想問下各位聽眾咧，就唔知道大家覺得呢個工作暑熱警告生效之後啊，推行之後，大家覺得個運作情況係點咧？林子欣， 係啊，因為咧都近排啦，即係都有聽一啲工友咧講咧，就話呢、這個即係預防工作時中暑指引咧就比較複雜，因為頭先陸月光都提到啦，佢本身嗰個暑熱警告又分咗三級啦，咁跟住勞動量又分咗幾個級別嘅，咁去到真係去到譬如一啲工地嘅時候要執行嘅情況，到底係點樣咧？即係到底前線人員能唔能夠適應咧呢一個指引咧？嗱，我諗咧，可能有啲聽眾都記得咧，上個星期就好熱嘅，即係上個星期五定星期六咧，有一段時間咧，其實就係、是、即係天文台都出咗幾次呢一個嘅即係暑熱嘅警告啦，咁但係就相隔咗好短嘅時間咧，就取消咗。咁即係有一啲人就形容，彈出彈入啦個暑熱警告。咁去到譬如喺地盤，真係前線嘅人員嚟講，究竟佢哋應該點樣去即係處理當前嘅狀況咧？應唔應該立即去休息咧？咁我諗呢個咧都係一啲前線員工啦，同埋僱主佢哋要去適應嘅一個困難嚟。 嗯，你講緊嘅就係上個星期五啦，嚇六月二號咧，咁就呢個勞工處咧就喺不足五個小時之內咧三度发出黄色工作暑熱警告啊！咁两次取消同再发警告咧，只系相差咧，分别系十分钟同埋二十分钟嘅啫。咁都令到咧，其实都业界啊，即系有户外工作嘅一啲业界咧，譬如系建筑啊等等咧，都觉得咧都几混乱啊！嗰个信息吓，都头先你讲啦，即系形容为弹出弹入咧，有啲人啊。咁啊，劳工处就解释咧，咁其实点解嗰一日会咁样咧？咁因为咧呢个工作暑熱警告咧系建基于天文台喺京市拍嘅暑熱指數去到測量嘅數據，去到發出或者係取消呢個警告嘅，咁所以呢個警告嘅發出咧，係根據咧呢個電腦系統嘅自動檢測啊、製作啊同埋傳送係唔經人手嘅，咁所以咧，如果呢個暑熱指數係天文台所測到嘅而定出嘅暑熱指數有一個波動嘅情況之下咧。勞工處嘅工作暑熱警告咧，又會跟住咧去到有一個波動，或者係短時間之內取消又發出呢個情況出現。勞工處話會留意情況咧，會適時咁去優化呢個系統嘅。 嗯，咁而今日咧，香港建造業總工會咧，亦都有一個記者會啦。咁佢哋都促請政府啊，即時要去檢討咧呢個預防工作時中暑指引嘅執行上面安排。咁佢哋都提出咗幾個問題嘅，咁就包括咧而家天文台咧去監察呢個暑熱指數嘅監測站咧，就只係有兩個啦，咁就未能夠反映曬全港嘅情況。咁第二咧就係呢個指引咧就側重於係户外嘅作業啊，譬如即係一啲嘅油漆啊、管喉管嘅工程等等啦。咁但係咧有一啲地方咧，即係雖然咧冇陽光直接照射啦，可能係喺室內嘅，咁但係亦都會係高温啦，有機會係有中暑嘅風險。同埋佢哋都提到一點咧，就係話個根本問題咧，其實係個施工期有時太趕啦，咁所以承建商咧，就可能為咗追期咧，就冒險咧，即係要求一啲員工係開工嘅。 係咁，而即係究竟呢個嘅工作暑熱指工作暑熱警告啊嚇，咁啊呢個制度生效之後啊，究竟有冇效去到阻止一啲中暑係導致傷亡嘅情況發生咧？咁不幸地咧，咁啊早前喺星期六啦，咁已經有一位喺中文大學咧係做緊一個地盤嚇要搭棚去到做一個交邊嘅一位工人咧嚇，咁就係、是。怀疑系中暑晕倒，咁之后不治啦。呢件案件咧虽然系调查紧，咁但系咧就喺嗰个嘅工作警告啊，工作暑熱警告个制度生效之后咧，仍然发生一啲嘅中暑，怀疑系中暑不幸离世嘅个案咧。咁究竟呢个嘅工作嘅警告吓，能唔能够有效咁去到做一个沟通同埋一个发挥到作用咧吓？不如问下各位听众啦，我哋电话18723111，点样睇呢个嘅工作暑熱警告咧？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咁林志恩呢个时间，我哋电话旁边就请嚟咧，刚才你提到嘅香港建造业总工会嘅理事长黄平啊，黄平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呢、這个嘅工作鼠疫警告嘅制度咧，都实行咗都近乎一个月啦。你觉得暂时嗰个推行嘅状况系点咧？ 不尽理想。 嗯。吓、啊， 因为我哋五月十五号咧开始推出执行。到今天咧就23个工作天，其中咧就发出嘅鼠疫指数咧就好多天啦，最混乱嘅以后嗰一日咧就三起三落。 头先我哋都讲咗吓， 系令到我哋嘅从业员咧就比较难，到底跟唔跟咧？雇主要会唔会去跟咧？可能你通知阵间就发出嚟有呢个鼠疫指数，突然间又取消咧，即系俾人感觉，你政府机构咁样做嘢好似好儿戏，咁样我哋到底应该要点样咧？ 系嗱，嗰、那个头先提到嗰、那个发出又取消嗰个状况，劳工处都话会检讨啦。咁但系即系一般嚟讲啊，吓黄平，譬如话劳工处发出一个工作鼠疫警告啦。以你哋嘅掌握，其實有冇承建商有冇 有效咁傳達俾前線嘅工友聽，或者係安排佢哋咩時間休息？係咪個個承建商喺現場都有做到呢件事呢？ 全香港有過千嘅地盤，我哋又冇辦法掌握到所有啲數據啦。但以我哋嘅所知咧，有啲地盤係有做到嘅，但有啲更加多嘅咧係未做到嘅。 未做到是点解啊？知唔知道？ 即系通知唔切啦，或者唔够重视。 譬如你所观察咧，因为有啲地盘咧，其实唔会得一个工种嘅工人噶嘛，而且有啲大型地盘其实可能有成几千人咁样啦。咁如果发出呢一啲嘅鼠疫警告嘅时候咧，其实管方可以点样去执行咧？因为唔同工作岗位嘅工人，可能佢哋面对嗰、那个即系热嘅程度会有分别噶。 早两日咧，我落咗一个工地咧，我见到个承建商咧喺我哋工人嘅头盔上边咧，系用黐咗一张呢保有识别嘅，即系轻劳动啊、中等劳动啊、强劳动，咁样做一个识别咧，方便嗰个管工啦、啊、或者安全主任咧、知道哦，原来呢个工友佢从事啲工种系比较辛苦嘅，系热嘅，咁样你发出嚟咧，即系令到工人要跑鼠嗰阵时咧，会比较清晰啲咯。 想问，其实以你所知咧，嗰啲嘅承建商，我头先你讲系嗰啲嘅工头啊，咁样喺现场有冇即叫做做一个叫做公布吓，或者系发号一啲嘅指令，就系话啊，而家因为有工作鼠疫警告啦，咁所以咧就边啲工种嘅工友可以喺咩时间休息几耐，系咪一个咁清晰嘅信息可以转达到俾工友嘅咧？ 呢个暂时咧，以我哋所掌握咧，就暂时都未做到嘅，因为好多工友咧都未必去及时收到呢、这个。鼠疫指数嘅通知， 咁呢个真系要靠承建商去靠工头去到发放呢个信息咯吓，佢哋先至应该系有留意住有冇工作鼠疫警告嘅人士系咪啊？ 应该就系、是、吓，因为我哋工友咧就冇可能揸住嘅手工喺嗰度等消息噶嘛，都系有管工啊或者安全主任你收到信息之后咧先通知翻。即系我哋身边啲工友啦，可能一个要传一个咁样，大家收呢个信息咯。 我谂呢个喺个当局个监管上面，可能都难做到一个即时嘅行动，因为其实头先我哋提到咧个鼠疫警告咧系即系每个钟头计去发出噶嘛，即系有机会好短时间会转变啦。咁其实当局要去监察嗰啲地盘嘅雇主，佢哋有冇即时去即系譬如俾工友休息呢样嘢上面，都几难去做一个执行嘅工作噶。 我相信呢有些承建商是愿意配合做这个工作的、但是具体操作上来呢就有很多细节的东西要去处理的，所以现在来看呢23日的成效呢就不是很理想。 是你会建议怎样去到一个整个沟通发放信息的流程是怎样做才是比较好一点呢？ 这个就因为每个工地的基本条件不一样啦、我想就是承建商你要同分包商 就之间呢有个比较良好沟通的机制，将这个信息是怎样 发送出来传达到绝大多数的工友都知道这些事呢，这个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去做的。 嗯，是不是真应该有些现场广播啊，是不是应该要这样的呢？ 最好是可以做到这样啦。譬如呢也都有工友建议会不会好像海滩咁样，即系你热得就系有一个识别挂一支旗出嚟，咁样等大家都知道，哦，原来见到旗就系有呢个识别。因为你有啲地方咧，电信网络唔到，我哋就未必收到嗰个电信啦。 嗯。 嗯，头先我哋都有引述咧，其实你哋今日记者会都有提到话，而家呢个嘅天文台只系利用咧两个嘅监测站咧，就作为暑热指数嘅监测站啦，咁未必反映到全港嘅实际情况。你又建议有咩嘅改善措施咧？ 嗱，我就觉得咧，你净系两个点咧系唔足够嘅，因为你全香港咁大咧，每一区嘅环境都有差异，就算同一区之中呢，你可能隔离有冇大厦遮住啲太阳啊，咁你都会有变化。 嗯 嗯，同埋你哋喺记者会都提到呢，其实嗰个施工期呢本身就係最影响到个指引落实嘅一个问题嚟。因为我都即係听到有一啲嘅譬如地盤管理人员呢，佢哋接受访问嘅时候都话呢，即係其实因为要有一个预期进攻嘅前提作为依归，咁所以有时可能即係工友又未必想休息啦，又或者其实可能有时施工期急赶嘅时候，可能承建商都会追期去冒险要求开工。呢、這个问题其实係咪冇办法去解决到呢？ 其实可以解决的，关键呢就是我们的业主要宽限咯，关心工友的健康，将那个收楼的期呢可以弹性地处理。 嗯，咁但系即系而家劳工处嘅监管只可以监管到承建商啦，吓，咁如果你话嗰个嘅业主佢或者产权拥有人佢去提出嚟嘅施工期，咁呢个就真系佢同承建商之间嘅一啲合约嚟嘅，又可以点样去处理咧？其实 嗱，我觉得咧，你施工当然啦，起座楼应该有几长时间去完工咧，呢、這个都系要求系冇问题嘅，但系咧你天气变化会多嘛。有时你撞到台风啦、啊、撞到黑雨啊，呢啲都唔適宜开工嘅时候，係咪都要宽限将呢啲期俾返腾长啲。而家要呢个暑热指数出嚟呢，我觉得天时热一样都会出事情嘅。所以呢你都合理啲将嗰个工期呢腾多几日，比如几日台风你咪腾多几日囉，几日黑雨又腾多几日囉，咁样先至会合理啲，保障到工人嘅健康啊嘛。 嗯， 咁你认为呢个指引应该几时，即系几耐嘅时间要去检讨一次咧？ 嗱，而家劳工处就讲两年检讨一次。 嗯， 我上一次咧已经提出唔同意见，因为你如果发觉已经唔啱啦，你今年唔即时再检讨，仲要带住啲唔啱啲嘢到下一年，系咪？適合呢這個就真係要檢討。 嗯，檢討方向剛才你都講咗好多建議啦，咁另外就係你都提到話有一啲嘅室內工程嘅工種啊，咁其實都雖然唔係話一個室外嘅工種啦，咁但係其實都有機會面對一啲高温同埋中暑嘅風險喎，咁呢個工種方面可能又要再去調整係咪呢？ 這個就係嘅，因為呢我覺得呢政府嗰邊勞工處应该呢要同相关工种嘅工会啦、商会呢係倾一倾，即係每个工种有佢自己嘅特性嘛。你因为你一张一本通书走天涯，咁呢你好难涵盖到各行各业嘅。 嗯，最后想问埋呢，你哋赞唔赞成呢将中暑列埋入工伤嘅类别嗰度呢？ 呢个我哋係赞成嘅。 会有咩分别呢？其实如果列埋入工商度， 你咪工商嘛，咁你会引起嗰个管理者对呢件事情嘅重视咯，起码你要个法律责任喺嗰度咩？ 嗯 ，OK， 好啊，咁同你倾到呢度先，多谢你啊，黄平。 系王平咧，就系香港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嚟嘅。我哋电话系1872311，听众可以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CIBS 人人广播。 睡眠有办法， 他是睡眠科学顾问 Kevin。 睡得好和睡得不好，第一件事我要找回你的睡眠动物形态，最不需要睡觉的那个动物形态都要睡差不多6个多钟，因为其实你怎样睡，睡成怎样，你需要多少个钟头去睡觉，都是由你的 DNA 自己掌管。 CIBS 节目睡眠有办法，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喂，你上网睇咩？睇到入晒神咁嘅？ 就嚟派第二期消费券啊嘛！政府话今期可以转用另一款储值支付工具，我咪上网比较下6款储值支付工具嘅优惠，睇下转唔转咯。 转下都好啊，有多啲优惠啊嘛。不过咁，睇定就趁手啦，因为转钱包嘅话，就要喺6月5日至27日期间上消费券计划网站办手续，迟咗就转唔到噶啦。 我知啊，仲可以去全港9间临时服务中心办手续都得。不过我上网咁叻。梗系自己做啦， 知你叻啦，转有转嘅优惠，唔转有唔转嘅方便，各色其色，记住7月16日嘅派发日期就 OK 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听一听听众嘅意见先。我哋电话旁边有位听众伍先生喺度，吴生你好， 系佢个鼠疫指数咧，佢有之后咧，我哋日日都要跟住佢。睇住咁我就觉得呢，其实佢嗰个系科学嘅，因为呢佢就唔系淨係考虑个天气温㗎嘛，佢仲有考虑即系日照啊，即系或者湿度啊，其他原因。咁实际上呢，佢个鼠疫指数化嘅时候呢，确实个人呢系会比较上呢系会觉得热啲嘅。因为你就算呢几日都系有30几度啊，但系因为有风㗎嘛，有雨㗎嘛，咁佢冇乜比较少挂，咁真系大家都会觉得冇咁凉，冇咁热嘅。咁所以呢，我觉得其实呢个指数係有作用，但係呢佢构思到警报嘅时候呢就有个问题呢。嗱，佢係咁嘅，每10分钟係计一次。咁呢个指数一超过30呢，佢一挂咗警报呢，佢就会维持1个钟头。即係就算喺嗰个1个钟头入面呢跌咗落嚟低过30，佢都係会挂嘅。好啦，咁而家点解啲人会觉得弹出弹入呢？因为佢跌咗都1个钟头之后啦，佢唔系30啦，咁咪除咗落嚟咯。跟住突然间咧，10分钟之后咧，佢又上翻。所以我觉得咧，其实天文台啊或者劳工处应该分析一下佢哋过去咁长时间，因为呢个指数咧，应该其实佢哋内部已经有一段时间嘅几年噶啦。佢分析一啲数据，咁咧其实系咪可以拉一啲移动平均？咁咧就即系譬如咧系哦，未必30、20个，我只系举例啊，即系变咗咧就系、是、变咗个警报咧就唔会咁容易咧。哦，你一挂咗之后咧，10分钟就挂，因为你再一个警报咧，你好似风球咁啫嘛。你突然间又3号突然间2号、8号，咁咪跟住突然间又挂翻，咁咧即系会对公众个准备咧，即系系一个混乱嚟嘅。咁、 okay. 佢应该构思一下点样去即系拉平呢个咁样嘅警报个。发生，同埋咧，可能咧，真系多啲要区域，唔、同区域嘅，我觉得应该系咁。 好多谢晒伍先生嘅意见啦。咁佢阿伍生都用一个好科学嘅方法，就做一啲反建 议，分析点解会弹出弹入。 系啊，咁就当然啦，即系头先都讲啦，即系天文台用一个科学嘅方法去到做呢个鼠疫嘅一个指数啦。咁而劳工处就参考佢啦。咁但系喺嗰个调整方面啊，会唔会好似即系学阿伍生所讲，可以即系叫做一个用移动平均线嘅方法，或者用一啲更加长啲嘅时间去到做检讨一次咧吓？跟住有听众陈先生喺度，陈生你好， 你好， 想讲咩话题噶？陈生， 好，关于嗰个高尔夫球场嗰个问题 嘅， 就我觉得好奇怪咧，香港嘅房屋土地咁衰，即系咁缺咧，点解因为一个高尔夫球场都唔犹豫不决？仲有一样嘢，我好怀疑依家嗰个发展局长。根本佢依家佢系咪两边勾结，我哋唔知道。但我话俾你听，我由后生抽居屋抽到我今年60，都抽唔到。但系公共房屋又冇我份喎。即系点解咧？我平均嘅收入都系2-3万蚊。 明白。 公共房屋就过咗额啦，我一个人。 明白啊。 OK， 明白啊，陳先生佢自己個人嗰個情況啦，咁即係的確咧，陳生係反映住咧，即係講緊嗰個公營房屋嘅需求咧係好殷切嘅。咁究竟啊，即係呢個時間係咪應該要去加速啊呢個高爾夫球場嘅項目上馬咧？咁但係又面對住環評嘅條件啊等等啊，或者其他人嘅考慮，又應該點樣去拿捏咧？呢個都係一個政府要考慮嘅問題。今日節目時間嚟到呢度先啦，拜拜。